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走在北京的路上啊， 热呀， 感觉自己快化了。 哎呀，那真是， 是吧，这天儿怎么突然之间，不过据天气预报说 啊， 这几天天天有雨。 据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 啊这个全程啊中雨， 是吧， 东部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啊，局地会有那个短时的雷雨挡，就那样吧。 什么时候雨能来不知道哈，但是这天确实太热了， 得带伞。 哎呀，先吃根冰棍再说吧。 那先吃完冰棍再带着伞。 嗨，说到吃冰棍啊，记得我小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都批发冰棍，一买买一盒啊， 买一盒，哎，有钱呢。 小豆冰棍五分钱一根，你买一盒它也没多少钱 啊。反正我小时候都一根一根买的， 是吧？那你们是有钱啊，你们不在乎那点钱，我们精打细算。 不是，不管怎么说，小豆冰棍好吃， 是吧？奔波在大兴兴丰大街上的李大姐满脸通红，额头上渗着密密麻麻的汗珠，这天在马路上走谁不出汗呢？这不是出国好几年的闺女马上要回北京了，她惦记着给女儿啊批发点最爱喝的汽水，还有刚才提到的小豆冰棍 啊，还是好这一口。 对，批发点囤着 啊， 可是小区周边的批发小店啊找不着了。 哎呦， 原来家门口就有，这坐了好几站公交车才找着一个国营批发部啊，人好到时候一看国营批发部里边也不批冰棍了。李大姐不甘心呢，第二天又租了辆公共自行车往北，从北往南横扫了十条街。 这是肯定一定要买得到啊， 对，原来批发冰棍的哪儿没有啊， 志在必得。 结果发现嘿，心里边认为哪儿都有的批发冰棍的地方都变了样了。记者又在北三环魏公村一带啊，我母校边上骑着自行车找了十条街，也没找到一家批发冰棍的冷饮店。 十条街都没找着一家。 对啊，据附近居民说这一带早年间至少有两处兼营这个冷饮批发小门脸儿，说超市里边确实也有冰棍，但是东西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你比如说同一品牌的酸奶冰棍，100米开外的一个中型便利店售价2块钱， 嗯， 150米开外的一家离北京站更近的冰棍摊上卖2.5块， 这就涨了5毛钱。 哎，你要是在批发的地方才要1.5块 啊，这一下差1块钱呢。 对呀、 啊， 这个对于一些年轻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寻找冷饮批发更是一种怀念 啊。 关键是你想，满街怎么没有批发冷饮的地儿了呢？惠城门附近一家冷饮批发店的老板直叹气，贵呀。批发一根冰棍也挣不了1毛几分钱呢，还得靠周围老主顾撑着 啊。 他说现在租金太贵 啊，租金贵、 哎 啊、 一个月批出几万根冰棍才能够勉强把这租金给补上。 哦、那得批出、 啊、 得多少人来买冰棍啊？ 你再加上水电费损耗，一个月10000块钱能打住就不错了。 啊、 所以人家不愿意做这买卖、哎， 要不然满大街找不着这批发小店了呢。 你小的时候见过批发冰棍的地儿吗？ 我小的时候、 你刚才说都是一根一根买， 都是那个自行车后边带着一那个泡沫箱，箱子里带着棉被、棉被里边卖那个小冰棍的。 啊，就是前几年北京还有批发冰棍的 啊， 而且不用买成盒的。你比如说，大红果来10根啊，或者你拆着、掺兑着啊，买红果、买小豆、买这各种奶油、啊，凑个10根20根的，人家就给你按批发价走了。 反正现在如果要真是想找过去的那种批发小店，您还得这城里估计不好找，往那个这咱那远郊区县附近啊， 看看 这个、外环附近找一找、也许还能有。 哎，其实咱这样，咱今天跟大家回复一下，您认为北京城什么东西没了？就是比如像冷饮批发店啊。渐渐没了，当然你年轻你可能没印象， 这怎么听着这么伤感呢、 有些东西真没了啊！您都可以跟我们回忆回忆，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就是北京城消失的东西。你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你都没见过、信托啊，现在信托公司那都是跟金钱有关系。 嗯， 我们小时候的信托就是家里边不用的 什么柜子呀、自行车啊、包括什么床啊，都不用的，都淘汰到信托那儿，人家给你出钱啊， 收这个、 哎、收这个。然后今天跟季彤聊天，这不就是现在的当铺吗？当铺收自行车吗？现在 所以说也确实挺开眼的、 是吧？ 说大家伙儿那就互动起来吧，哈，这也算给我补一补这知识上的空白。 不，你年轻，你没见过啊。现在北京城消失的是有什么东西啊？小时候有，现在没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再一次重复一下，交流平台发送到短信1062882118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那边您找找什么东西没了啊、这边跟大家说有的事儿。 说 西直门桥跑水的场面啊，这是着实惊着了很多人。 周六不是吗？ 那个很多网友啊，就在那样的一场混乱当中啊，看到了感人的一幕。 哟， 有一位背着老人的警察，趟着已经没过了脚踝的水，艰难地走着。 哎呦， 网友不禁感叹，哎呀，真的是中华好民警。为警察叔叔点赞。 一听不错。 根据了解啊，那当天啊，由于跑水跑得特突然，出水速度啊超乎想象，那大水瞬间就没过了半个车轮，这交通啊一度就陷入了混乱。而负责现场指挥的西城交通支队副支队长白文强带领6名民警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指挥交通。等到了那天9点半左右，积水潭桥桥西啊西向东的玉桃园公交站两边啊都被大水给淹了，那最高水位都已经到了大腿了。 哎呦， 等车的市民呐、那都及时的躲开了，但是啊，只有一位老大妈，由于她那右腿啊是木质的假肢，走路不灵活，这没办法，只能骑到护栏上给家里人打电话，没来得及疏散。看到这情况之后啊，西外大队副大队长袁志勇赶过去了解了情况之后，把老人背到了安全地带，也就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那感人的一幕。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民警多好，真是得为警察叔叔点个赞啊。 是啊， 危难时刻其实总是有热心人来帮助大家， 而且这个好人好事绝对不仅仅是动嘴说说， 对， 实际行动摆在这儿呢。 哎呀，让那些趁着什么下雨，比如说，哎呀，想过去吗？哎，我们这小三轮车拉你去地铁站呗，10块钱。 什么人 啊？平时5块钱，平时他收钱也不对是吧？那借机还涨钱的那种，更是应该让受到我们的鄙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北京城原来有现在没了的东西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过去没有，现在有的东西也挺多的，比如说老年代步车。今天我在路上看见好几个， 嗖嗖的。 别说，外形还挺酷的啊！有的外形酷似水滴，有的远看，哟，这不是奔马 smart 还有旁边干脆仿的跟汽车一模一样。 这有的就特像那个车展上高级车展上的概念车， 是吧？转向灯、喇叭、尾灯全有。哎呀，这个反正这两年街头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代步车。尤其是在学校啊、菜市场啊、医院周边，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那可以理解嘛，老年人常去嘛。由于价格便宜、操作简单，这不用上牌照，这种车是受到老年人越来越多的追捧。然而有个问题啊，这个没制造标准，你现在外形想做成什么样做成什么样，还没行业监管，野蛮生长的混乱状态，没牌照、闯红灯、逆行、乱停车，甚至是低速开上机动车道的这种驾驶方式， 这么危险， 也让很多人对于这裸奔的啊老年代步车捏了一把汗呢。 确实危险。 先去问问经销商啊，有一位经销商跟记者说这种车没什么技术含量 啊， 发动机、车轮、盖子一组装，成本特低，关键是样式比以前好看了，卖的好着呢，你看特别炫。记者拿了一款电动老年代步车的数据，向一位从事汽修的工程师请教。这位工程师看了一眼，就说：“这是摩托车的技术指标 啊，摩托车。 啊”其实呢，打着老年代步车的旗号卖的就是摩托车啊，还是可能是三无的摩托车。虽然说追捧的人多，但是吐槽质量差的也不少。加入通州的啊，老张3年前换了3辆老年代步车。哎呀，这3年快封，所以有的时候起个外号叫张三丰，你说是差不多吧？这为什么要封啊？这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哎呦，这得差成什么样啊？ 老张跟记者说了，说他的3辆车最先坏的位置全是刹车 第一辆车用了半年，这刹车线就崩断了， 半年就坏。 就是汽车咱都知道啊，碟式的、盘式的刹车， 嗯， 线崩了，那一般都是自行车啊。 是啊， 这差点就撞着人。 那自行车的也不能半年就坏呀。 对，第二辆车刚开了一年，感觉刹车不灵了，哎呀，踩着反应特别迟钝。只能把脚搁在外边靠鞋底搓了， 哇，这脚趾头都磨出来了。 第三辆老张说买个贵的 啊 贵的质量能好点吧，花了20000多块钱， 够贵的。 20000多块钱呢，买了一台号称用汽车标准制造的，结果老张失望的说，这没开，刚开3个月，后轮刹车就异响，前两天下雨这还漏水了，电池也感觉没有刚买的时候耐用了。 这20000块钱又花糟心了。 哎呀，其实呢，交管部门曾经针对老年代步车的泛滥状况做过专项整顿啊，但是不少一线的交警都心存顾虑。你说真按机动车管理老年代步车，执法成本高不说，反而给本来就拥堵的城市交通增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你比如说查处老年代步车的时候，如果车上老头人家就不听劝，一通乱闹 啊， 身体再出点麻烦，真出点状，我心脏，哎呦，这 小 伙子 你别气我。 哎呀，这交警说这太危险啊， 压力也大。 既然有需求，为什么不能够给老年代步车发放一张准生证呢？业内人士介绍说，有的国家近些年发布了小型电动车的法规，并且依据输出功率、最高行驶速度设计了不同的技术规范。说我们国家其实也可以借鉴人家的经验，明确产品标准，引导市场有序发展。就是现在属于群龙无首， 对 啊，各自为政，自己说多少时速就是多少时速。 对，这行业监管现在是空白。 啊、我时速能到300， 那可不行，这飞得够低的呀。 我那刹车线2股的。 这1个月就崩坏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些事情真的是有行业标准，有人监管。你说大爷大妈开着一车接个小孙子放学本来挺方便， 是， 但是那个老人捏把汗这也不行，是吧？ 那车上带的都是人命啊、 哎、 是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和微信啊，北京城这些年消失的什么东西。很多人回忆了很多特有意思的事儿。这个王老学军说，老式的男士手绢没了 啊， 就是那种的确凉的，现在都是毛巾似的。 不过现在戴手绢的人也不多了、 啊、 好像大家没那个习惯了吧。 哎，你别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戴过手绢，就是那种长方的、蓝色的手绢，男士的 啊。现在都流行面巾纸。 哎呦，真是哈、啊！ 嗯， 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胸口能拿一别针别一手绢， 那是擦口水的是吧？奶巾哈、啊，这个不安博心说，哎呦。没了的东西多呀，像东单、西单、崇文门这样的大国营菜市场没了，粮油副食店没了，李凯说那信托店没了吧，哎呦，没了东西多呀，但是新的东西也更多了啊，市场发现那就是优胜劣汰，这年头啊，新的来得快如疾风骤雨，消失的也快呀，似过眼云烟。 是是是，这个今年才火着呢，明年没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儿。 对， 小骆驼99最棒说，修车铺以前都是国有企业，门面不大，价格公开，工作人员也是正式职工，根本就不会出现随便要价啊、附近的环境脏乱这些现象也不会出现。您说的修车铺不会是修自行车的吧？我怎么记得这修自行车车铺我印象当中就已经是个体户了呢， 是吧？ 啊，那时候还有经典段子嘛，在胡同口撒俩钉子啊，补胎在我这儿补 啊，这可不行啊。渔人老宋说，哎，过去那个走街串巷剃头摇煤球的啊，现在全都没有了。这1982年啊，我和一哥们儿，我们俩人吃了一盒红果，这冰棍红果果啊，对，一盒的，这您这肠胃还挺结实啊。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什么东西消失了 啊 这个北京城里边前几年还有或者十几年前还有现在没了的东西，您也跟我们一起来怀个旧。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8。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最近哪个商场电梯的事儿啊，引发了大家关注。 今天我们看新闻都为这样的惨剧感觉沉痛啊。 哎， 而且妈妈最后一刻把自己的孩子给拖上去，这是伟大的母爱。 这无独有偶啊，这个电梯、商场电梯引发大家这个安全意识的事儿啊，这又来了一起，确确实实应该是大家关注一下电梯使用安全了 啊。这又有一起啊。 哎呀，昨天中午12:40左右啊，就在咱朝阳区一个购物广场里边，一小男孩啊，一不小心就将这脚卡在了自动扶梯的缝隙之内，没法动弹。 哎呦！ 随后啊，消防人员和商场的物业维修人员就到达了现场。等到了下午1:10左右，孩子被救出来送到了医院。 不是，这孩子怎么样啊？ 反正根据现场目击者韩小姐介绍说啊，孩子伤情啊并不严重，但是鞋给扎坏了。 那这人没事就行，这多吓人呢。这个 记者来到这个购物广场啊，发现出事的扶梯呢是从商场的2楼到1楼的下行扶梯。当时记者去的时候已经暂停运行了。扶梯的上下两侧入口啊都立着工程进行中不可进入的告示牌。目击者韩小姐呀是周围商铺的服务员。根据他介绍啊，这不中午12:40左右，他忽然就看到，哎，这电梯口这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呢？走出去一看，发现是一小男孩的左脚夹在了电梯和右侧挡板的缝隙里。韩小姐回忆啊，这当时就有人打了119，消防人员和物业人员很快就到了。1:10左右，小男孩的脚从缝隙当中取出来之后，家属立刻抱着小男孩飞奔去了医院。韩小姐还跟记者说啊，这个看起来呀，伤情确实不是很严重，孩子呀也没哭闹，就是鞋子给夹坏了。估计孩子也是吓了一跳啊。除此之外呢，另外一家店铺的服务员也表示，孩子伤情啊确实不重，那个鞋子呀起到了缓冲作用。这个事儿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带着孩子上下电梯呀，一定要多留意孩子的安全，避免给孩子带来伤害。 现在的商场越开越多，电梯也越来越多。哎呦，我们家门口有一大商场，哎呦，这电梯真是里三层外三层啊，上边都有。关键是乘梯的安全的意识大家得有，尤其是有小孩，您最好能够抱着孩子上这个电梯。 对， 千万千万不要因为说我们家孩子2岁了啊，长得挺高的，让他自己走。有些小孩也愿意往上爬，但是稍一疏忽，有可能就会酿成惨剧。 而且有些这个危险啊，这安全的隐患啊，大人看不见。比如说就是小孩子那小手指头、小脚趾头啊，大人放的没事，那小孩放里可能就会卡住。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事儿也需要家长多留心，是不是？ 一定得负起责任来。碰瓷儿在北京经常会在媒体当中出现啊，这也是让我们特别特别痛恨的一种行为，是吧？ 这来气啊！ 车里边都装了行车记录仪了吧？ 装。 对付的就是这种碰瓷儿的人。 是。 哎呀，这个昨天西城警方通报，天安门派出所日前处置了一起啊出现类似情况的事情。7月17号晚上9点多啊，那边有人报案，喂，110吗？有一女的碰瓷儿，哎，我在西城区天安门十字路口呢。转弯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女的猛扑上我的车头，冲着我的车头就来了。那女的倒地上也不说话，你们赶紧来吧。 反正这描述的情景还挺熟悉的。 是是是，西城区地安门派出所的民警接警之后，赶紧安排巡逻车赶赴现场。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开展工作，发现啊，这个倒地的女子呢，只是膝盖有轻微的擦伤。随后呢，就把这女的带回派出所询问具体情况。结果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哎，民警发现这女的有点问题。 怎么了？ 首先这语无伦次，思维混乱啊，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呢，疑似吧神经可能有些问题。于是呢就对她携人携带这个包进行了开包检查， 得看看她是谁呀。 哎呀，发现女子携有几本随笔，你看人家女士还是一个文艺女青年，随笔当中呢写了很多什么怀疑自己一直处在被偷窥、被监视、被周围人嘲笑的状态 啊， 甚至有杀人的想法， 这危险了， 不行，赶紧跟家里人沟通沟通。这一跟家里人打电话，民警才了解到这女的呀患有抑郁症。17号上午啊，乘飞机来北京，在北京转了一圈，发现自己没地儿可去，想起自己的辛酸过往啊，于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啊。不是要碰瓷儿，这是要轻生啊， 这是要寻死啊。这欲撞车被误以为是碰瓷儿了嘛。之后呢，这名女子表示自己没问题了，我可以走了，我不在你们派出所待着了。 民警不行，那你哪能走？你这时不时的，你老想轻生，这哪行啊？ 你这听着也不像没事的样儿啊、 哎。反正当时这女的表现的还挺狂躁的，民警一边安抚女孩，一边呢就开始跟她不断的沟通，同时呢也等着家里人来接。最终呢，这女的表示愿意等待家里人来接自己离开。到了7月18号下午4点，这女孩的父亲啊、母亲一听这事儿也挺吓人的，赶紧这不远啊，也挺远的。从外地来的，从天安门派出所把他接走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哈、啊，这个家里边人如果心情不好的话，还真得看住了。 是，还真的得多关注一下我们身边这些人的情绪变化。 哎、嗯， 好多时候啊，这个有的事儿千万别跟自己心里闷着，不管这个事儿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啊、 嗯， 说出来就会好很多， 是 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和微信哈、啊，大家一说没有的东西那太多了。 嗯， 杨好说没的东西太多了。我是79年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有走街串巷崩爆米花，你见过吗？ 那一大胶皮桶，嘣一声， 胶皮桶， 橡胶的吧，大黑的，后面带着那个编织袋的那种， 啊、那摇那是铁的啊， 不是接爆米花的那个是胶皮桶， 然后你得踩一脚，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害怕，躲得远远的。 踩一脚，哎呦，你拿一缸子老玉米豆，结果就全成爆米花了， 是吧？ 后来说那不卫生，还含铅，但是我们都是吃那些长大的。还有什么卖臭豆腐、酱豆腐的，耍猴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耍猴的。耍猴的人拿个小铜锣，然后放个大木头箱子，敲一下，那小猴就从箱子里边拿一东西，穿上，特别有意思。现在不行，现在猴是国家保护动物。 对、 啊、 我们反对动物表演、 是您得有证才能够做这种表演。 对， 另外北京过去还有那种不是庙会啊，那种训鸟的，雕各种各样的什么小口袋呀、解个绳啊什么的，那鸟表演的可好了。 是吗？ 当然还有骗钱的，满大街表演什么胸口碎大石的那个也有、啊、 王振华说哎呦现在没有太多了，比如 啊 晚上卖牛杂、卖水萝卜的、卖刨冰的、卖莲花烙的、卖果子糕的、走道收旧东西的等等。 收旧东西，我还曾经见过收女孩的长头发的。 啊，收头发、啊、收长头发、啊、我都听过这个。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原来北京城有现在没有的东西哈、啊、您跟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早些时候，东五环环铁桥内环方向是有事故，后车呢，请您注意避让。另外，东五环白家捞桥桥北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提示后车避让。另外，我们从线圈图上来看，东二环的南北双向还是行驶缓慢，提示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原来有现在没有的啊、北京城里边北京男人还说呢，哎，我说个东西王哥肯定没见过。 什么呀、 就是以前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去幼儿园，自行车右边加装的一个自制的坐孩子的小斗啊，现在没了。 放右边 啊？ 哎，那这车身配比配重不一样啊。 那就是后座上有、那个、 不会栽歪吗？ 我们那时候男孩直接能坐大梁上， 你懂什么叫坐大梁上吗？ 硌屁股呀。 后来岁数大了，发现有些女同学也爱坐男同学车上的大梁。 嗨，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这个没有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故事这么轻松啊，还挺严肃的。 哎呦， 听完可能这汗毛还会倒竖。 哎呦，怎么了？ 家住在燕郊的王先生啊，前天晚上这不天热嘛，跟家洗洗澡，冲冲凉。这本来洗着洗着挺开心的吧啊，忽然砰一声， 哎呦， 那浴房的玻璃门突然炸裂了。 嗨，我还以为煤气炸了。 没有，这玻璃房炸裂了，人可跟里边洗澡呢。 嗯， 这身体多处被划伤。根据王先生介绍说啊，前天晚上11点多，这一声巨响啊，浴室间的两面玻璃门同时炸裂。他说啊，我当时啊正跟那冲水呢，水温也不算高。 嗯， 好在我没有直接面对着玻璃门冲，那玻璃啊突然就炸了。那一瞬间啊，你说我就下意识的捂住了脸，我完全都给吓傻了。等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才觉得，哎呦，我怎么浑身上下这么疼呢？一低头一看，哎呦，全身上下很多个部位都被玻璃给扎破了。尤其是后背啊，全是伤口，流了不少血。 不是，这不是钢化玻璃吗？就是那个至少断面应该是钝的吧？ 哎呦，人家说呢，这不是离着近吗？洗澡的时候炸上的，这腰啊、后背啊、臀啊，流了好几个伤口。 嗯， 人家还说 臀呢、 臀部啊，还洗澡呢嘛？ 对对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人家还说呢，说这还好歹这是我自己洗澡的时候炸的。你说这要赶上我们家孩子或我们家老人洗澡的时候发生这种事儿。想都不敢想， 谁卖他玻璃房？赶紧找他去。 那得找啊！ 嗯、 这事发之后啊，满身伤痕的王先生就联系了购买玻璃浴房的商家。他们进了我们家一看啊，这一地的碎玻璃，轻描淡写的说：“ 嗯， 玻璃啊都有1/1000的爆炸率。” 妥。 我当初可是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玻璃浴房， 嗯、 他们说啊赔也就赔2000块钱，这是让我白挨一顿炸呀，是吗？嗯，昨天上午啊，王先生在商家的陪同之下来到了附近医院，医生呢也清理了伤口，打了一针破伤风，诊断呢是轻微外伤。目前根据双方协商的结果啊，商家呢更换王先生家的玻璃浴房，安装防爆钢化膜，并且啊负担王先生的医药费200多块钱。人家也说啊，造成破碎的原因呢有很多可能，现在啊我们首先呢是要和消费者协商解决方案。 嗯， 对于商家这说法啊，王先生终于也是认可了。哎呀，只要确保以后不再出事就行，有什么后续影响咱再说吧。 你看人家王先生多厚道，是吧？其实关键是咱们的这些厂家倒是据说是有1/1000的这种爆的可能性啊，但是你能不能防患于未然，既然有这种防爆膜，能不能给它加上，是吧？ 对，这伤痕累累还能心平气和和人聊这事儿。 另外希望大家别图便宜，因为正经的那个比如说淋浴房哈，它的玻璃应该是那种钢化的，碎了之后是那种没有边儿的那种，不会划伤人的。另外有些呢加个膜什么的，至少它只是裂了，它不会散， 哪怕就是掉下去一整张， 哎，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反正千万别图便宜吧。你说你们家楼上这家要是老不消停，你住楼下是不是也觉得别扭？ 那是太闹心了。 曾经有一个经典段子，就是拖鞋啊，当当当当当跑上楼，把一只靴子砰当扔了，然后一想，哎呦，别影响楼底下，下边那双靴子别脱了，放旁边。结果楼底下那家等了一宿，拿第二张 那一只呢？ 对啊，不过这事儿有了现实版啊，人家可没等让你等一宿，人家一直在上面折腾。 这还了得？ 这认为楼上的邻居恶意制造噪音，导致其身体发生状况，于是把楼上告上法院了。王女士他们家住在朝阳区八里庄东里某号楼啊，被告张先生他们家呢租在他们家楼上。王女士说，自从2013年11月他们家入住之后，就经常制造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的时候在房间里边跳绳啊，有的时候搬运大件物品在地上拖，有的时候从床上往地上蹦。 这是家里有小孩子吗？ 反正持续半年多。然后呢，原告曾经多次劝说，你不能这样，你得考虑一下。结果人家变本加厉，甚至从窗台往下泼尿。哎呦，反正两家是杠上了多次啊。这楼底下这个张先生和不是楼下的王女士就开始报警。张先生说呀、啊、说他和家人一共6个人租住在这个正常的屋子里 啊，人多、 啊、说孩子可能是有一些啊，他调皮捣蛋嘛，可能会产生一些声音，可能影响了原告，但是我也对我们家孩子进行了教育啊。我本人也曾经在屋里边搬运过，或者是存放过一些米面杂物，但是没有不合理使用房屋啊，也没有恶意制造噪音啊。 反正说原告王女士认为他们家切菜冲马桶的声音引导她，影响到她，还报警对她进行恐吓，这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啊、 你看两家还对此各执一词。 嗯， 哎呀，反正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张先生他们家已经搬走了，但是法院还是受理了此案。被告在居住期间因为起居时间、生活习惯等原因，在房间里边产生足以影响原告的正常生活原因，原告也因此和被告多次沟通，双方的矛盾也没有因此而缓解，反而产生了更加激烈的肢体冲突，足见被告没有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啊，因此呢赔偿他各项损失精神损失费6000块钱，他是要求6000块钱，最后法院判了是赔500， 反正赔不赔、 啊、 就那么个意思，这事儿就是给一说法。 是是是，反正我觉得街里街坊的千万千万不能因小失大，是吧？ 而且也不能做那倒打一耙的猪八戒呀。 对啊，就算您租这儿啊，您租2年您撤了，那您这2年您还得留一个好人缘呢。 就是啊， 是吧？希望以后咱们都反省一下自己，从别人的角度考虑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的事儿可能能少点。 有一小情侣啊，这个刘某李某，这个坐着公交车来，骑着偷窃的电动车回来。 和 这连续作案11起啊，昨天呢大兴警方通报，这俩人啊已经被抓获归案，并且刑事拘留。 嗯， 大兴分局采玉派出所呢在侦查当中发现了一男一女2名嫌疑人，在警方调取的小区监控录像当中显示啊，嫌疑人作案的时间呢都集中在居民午休的时候，中午时分来到某小区，就在小区里转悠啊，寻找作案目标，等待作案时机。后来呀，趁居民吃完午饭啊，在家中午休的时候，这俩人啊，一个人望风，一个人开锁，偷了车之后骑车走。通过蹲守啊，在采玉开发区的某公交站啊，民警发现了两个嫌疑人进入了采玉镇后府村，盗窃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但是他们俩没有罢手，而是又进入了某小区，盗窃了一辆电动自行车。这得手之后，俩人是一人骑一辆准备离开。 嗯， 民警一看再不抓不行，时机成熟啊，赶紧立即抓捕。民警呢就把这女子当场抓获，而男子呢企图弃车逃窜。民警追出了200多米，将这名男子擒获。经过审查，男子呢姓刘，是一名刚刚刑满释放人员，当年呢因为抢劫罪被判刑12年。今年上半年刚刚出狱。女子呢姓李，两个人呢在北京萍水相逢，但是却情意相投，一起干上了盗窃电动车的勾当。目前呢两个人都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嗯， 这个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这情意相投还是臭味相投， 就是 嘛，所以咱得有底线啊，那个做事儿不能违法，但是估计这俩人肯定没有这方面的敬畏之心啊，想当然的，嘿，咱俩不错，既能够偷东西还能够发展爱情啊，这个 什么事儿，这三观扭曲了都要。 是，这肯定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一对啊，希望以后在里边好好反省吧。来，再快速说一件事儿。今天早上起来5点半，有一辆货车开到东三环金广桥附近的时候，哎呦，撞上过街边角了，导致这车上，你这车上装什么了吗？ 嗯， 大量的钢架子，堵了主路了。 这我图儿看见了， 啊、 这一路上满撒的满满都是。 哎呀，向军北里甲6号楼的一位居民说，事发的时候就听见窗外边咣咣当当、咣咣当当一阵响啊，一辆北京牌照的货车由于超高撞上过街天桥，车上那装那钢架全掉下来了。附近的一位交通协管员还说呢，说事发之后啊，一看哟，这钢架掉下来不说，还砸了旁边一辆小轿车，小轿车的前风挡玻璃也被砸碎了，吓得女司机哇哇直哭，好在没受伤。哎呀，早上6点多的时候，一辆大吊车啊开到现场，大货车司机和交通协管员一起协助吊车清理现场。反正据说当时也是造成了拥堵，大辆车不得不绕行辅路。 嗯， 在这我们也是想提醒开车的，尤其是开大车的司机，您自己的车多高，装多高的东西合法，超高就违法，这事儿您心里边得有个谱， 对， 是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什么样的东西这2年没了？胡杨还说呢，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像什么胡同文化、大院文化正在消失。在胡同大院里边住，你看街坊四邻关系都特好，大家互相帮忙，谁家吃点好吃的，左邻右里都受益啊。估计都是左邻右里那些孩子先受益了啊，你送一碗，他送一碗。 谁家有点事儿，全院都知道啊，当然也没什么隐私可言啊，谁家交个女朋友啊，什么进门看见父母了， 谁家孩子考试不及格挨揍了、哎、都知道。 当然这些文化慢慢都消失了，嗯，这是胡杨说的。 对，闲云野鹤说啊，那个理发的手推子看不着了， 嗯， 这个专业非专业的都是电推子了、 嗯、 我还有一把手推子呢、嗯、作为藏品了。 是，那天我爸还说呢，过去还有磨这手推子的。 是吗？ 啊，就是这手推子这个不快了、 嗯、 有专门能磨这，现在手推子都没了，磨手推子的更没了。 反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爷有一把手推子，我姥总用那个给我姥爷推头发， 嗯， 我要动的时候我姥还不让动呢，说怕我夹手。 哎，涛子还说，哎呦，我记得小的时候农村哈、啊、有一些人搭一大棚子在里边演马戏，一演就是两三天，还有演杂技的耍猴的，可好看了，现在也没了。我是八零后哈、啊、过去弄一大棚里边还经常有一些奇怪的动物，什么三条腿的鸡啊、 哎、 都会有 什么花瓶小美女。 哎呀，现在啊 都是噱头，噱头 是吧，反正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 嗯， 哎呀，日子过得快啊。不过北京城有很多的新变化也不错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也是希望咱们北京城里边的这些好的东西越来越多， 嗯， 那些怀旧让我们觉得特别甜美的东西，如果今后能够成一个产业， 哎，我也想这事， 是吧， 你说能不能有一小博物馆什么的， 赶明咱俩开一个， 哎呀， 兴许能挣着钱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的，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 无。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不点， 嘛呢？ 买理财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六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